是吗？都是爷爷奶奶种的，他们说只要每天种一棵，再好好保养，且不去破坏以前种的，用不了多久这个世界就会绿起来。 凯迪先祭拜了撒米尔众语的墓，他们的坟墓都很平常，正像他们自己的简单生活一样，唯独撒米尔的墓碑上面刻着一行小字：你苏醒后请带我把麦伊接回来，他一个人在外面太孤单了。 KD 不禁心伤， 身后是席良的墓，奇怪的是他的墓碑竟然和莉莉安相邻，用牵牛花缠绕着的竹篱墙围着，这让 KD 的回路中产生了一阵欢喜。原来最后的结局是这样的呀，这样他的心情好了一些。而后他在两个孩子的带领下去看埃里克与自己的墓，两块大理石墓碑旁边种着一圈白蔷薇花，由于开花的时间未到，现在只有绿叶和花苞在露珠中娇嫩欲滴，将两个人的坟墓围拢在一起，肃穆而安静。他看了许久，不禁蹲下轻轻地抚摸墓碑，许多事情一下子涌上了心头。如果开花的时候一定很好看吧，艾利克，谢谢你告诉过我你过得那么幸福，让我现在能安心地给予你一起走过的一生画上休止符。我接下来的时间可是要交给贾帕沃克留给我的工作了，拖了130多年，怕是他老人家在地下要生气了。 爷爷你在说什么呀？ 小女孩轻轻地拽了一下 KD 的衣角问。没什么，她起身告别了陌生的村民，告别了两个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告别了自己在西伯利亚曾经救起一头银白色长发一对深蓝色美丽眼睛的小女孩，告别了那个曾经迷茫的困惑的自己，踏上了属于 KD 的路。她开着装甲车自由地驰骋在大地上时，那些故人一个个地浮上心头，此刻岁月的沧桑替换了年轻的懵懂，经历了两个人的一生，这个年轻人终于彻底地理解了德米特里在魔女中对他说的那些话，理解了人生的艰辛和世界的复杂，理解了贾帕沃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和他的选择。人类的观念差异和利益纷争，相互误解造成的憎恨与鲜血，愤怒与悲痛，曾如狂泻千里的大河一股脑的化作天瀑，铺天盖地的铺在贾帕沃克的肩膀上。然而他便在人类红与黑的残害下坚守着自己的追求，把自己的毕生化作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直到遍体鳞伤的倒下，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粒沙。大自然赋予了他们如此丰富的学识，崇高的精神，才让他们经历了那样多的痛苦吧。 KDA 终于不再犹豫，决定接过老人巨大的寄托。回首曾经的朋友如今几乎都重归黄土，心底早已泪流满面。太阳渐渐沉入了大海的西岸，就要消失在大气层与地平线混合的朦胧中，未来还长， KD 真正的旅途才刚刚开始。这便是我认识 KD 以来知晓的他的故事。这是一天的清晨，黎明轻轻掀开深蓝和灰黑混合形成的夜被，我所在的小镇便苏醒了，公路血管中渐渐流淌起更多人车细胞。此刻的我正坐在公园的路灯下，吹着凉空气让我精神与清醒，于工作前的闲暇时间用旧笔记本整理书写着关于他的一点一滴。清凉的风没有半点异味，配着纯净的天空，远处优美绵延的山峦与森林，感觉仿佛饮下一口冰川上融化的纯水。我在乔格里峰探险的时候被困在了半山腰，通讯设备因此没有电成为摆设，食物和水只够维持一天，当时如果不是遇到了他，我现在肯定变成了人肉冰棍。他背着我往山下跑， 一路上用指尖的热气流给冻僵的我取暖。他的相貌和能力就和传说中的一样，我竟然在如此困难下撞见了他。这种小概率事件让我当时以为自己已进入了一种临死前才会有的幻觉状态。他要送我去最近的小镇，路途很长，为了不让我受颠簸之苦，他不敢奔跑。我由此和他认识，他发现我为人真诚，便把他的故事讲给我，我也把我听到他的各种传说从他那里得到了印证，由此便有了这本书。然而人生总是丰富的，特别是他的一生，文字的表述能力始终是有限的，特别是用来描述他的故事。譬如他在埃及自制火箭，从那里的发射台进入月球轨道的国际空间站，想看看还有没有幸存者。他发现里面一片死寂，除了站长日志和几十个无菌舱内的宇航员尸体，一无所获。站长日志上记录了一种人类从未见过的太空病，它在有独立自循环生态系统的空间站里夺走了所有人的生命。看来太空生活对人类还太早，或许是有些人类根本无法用现有的仪器探测出的射线，在不知不觉中导致他们患上怪病而死亡。没有地球的支持，宇航员什么也做不了，没有大家，何来小家和个人呢？譬如他曾经为了让一个很大的强盗组织一起对抗 EOW， 参加了两场死亡竞赛，其一是在干涸的运河河床上极限竞速，用破零件组装的摩托车和那些恶棍的改装摩托车较量，其二是在一台不断旋转的圆盘上与强壮的强盗进行抵抗离心力的比赛。圆台边缘焊着铁椅，他俩被铁索牢牢地捆在上面，死亡轮盘越转越快，承受不住离心力而先败阵下来的人便输了。实际上这两种比赛常常有人送命，当你到达极限的时候连求饶都说不出。他当时答应，如果自己有一场输了，自己连同自己的一切装备都是他们的。两场军营则反之，这帮恶棍觉得他是疯子，当然最后他们在失败面前还是把差点笑掉的大牙咽到肚子里，跟着 KD 一起反抗 EOW。 他还曾乘船去格陵兰岛，到达了15000米高的大洋灯塔，那个时候 AI 已经控制了灯塔，还在顶部安置一台能影响局部天气的机器，经常让那里出现暴风大雪，不见天日。他组织当地人发起了大洋灯塔的争夺战，先是自己打头阵冲上去干掉了许多机器人，楼梯与电梯被敌人全部炸掉，他顶着飓风暴雪子弹激光向上攀登，他用一柄长得可怕的枪狙断了电缆，成功停止了天气干扰机，而后他改变了那台机器的功能，从此那里乌云消散，暴雪停息，大洋灯塔成为名副其实的灯塔，照亮了格陵兰岛。他在欧洲行走的时候遇到一个专门狩猎杀人机器与变种怪物的组织，那个时候他因为交通工具损坏又无特别紧要的事情就留下帮忙，那个组织里的人都很团结，如兄弟姐妹，他们按照分派的任务三三两两地出去搜寻各种信息。他遇到一个经常独自行动经常独处的女孩，21岁，表情冰冷，出手狠辣，没人愿意和她一组， KD 便自愿和她组队。半年中他一边战斗一边对女孩进行心理辅导，一波三折之后，女孩的心结打开，对待战友很友善，朋友也多了。他们从废墟中找到了立体投放仪和存储卡，播放星陨前的电影。 KD 准备看到一半的时候走，一来是已经和管理员约定好，二来是不会打扰他人。女孩不知从哪儿得到的这个消息，突然来找他完成一个任务，路上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和 KD 说话， KD 则想着如何脱身，他便生气了。后来有个战友看到他们俩就凑上来一起走，他由此好像很失落，不再说话。战友和 KDA 东拉西扯，战友走后 KDA 便问明了他找自己出来的缘由。 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在一个小山顶上。他转过身来，似乎终于鼓起了莫大的勇气，向他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黑色的齐耳短发在微风中轻轻地摇动，倔强而孤高的睫毛竟在微微地颤抖。他脸红极了，咬着嘴唇，低下头，左手捏着右手的食指，不敢直视 KD 的眼睛。这个冷冰冰的女子从未这样扭捏过呀。 KD 明白了她的心意，上前轻轻地握了握她的手，诚挚地说出自己必须离开的理由。她沉默了一阵，便转身走了。她想追上去把她留住，却失去一贯的勇敢果断。 KD 径直向前，没有回头。她无声地流泪，然后擦干。这是我的猜测，因为当时 KD 也没看到。最后他微笑着追到了 KD 的面前，好像很快乐，恍然大悟的样子说，走，我送你回家。然而他的眼圈是红的。按照约定， KD 捐献了自己猎获和制造的一切生活物品以及武器，只留下一把刀和一杆大枪。直到他踏入球形的驾驶舱准备离开时，他依旧微笑地看着他，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这是 KD 最后看到的场景，然而我想他想与大家一起朝他挥手告别，双臂却像灌满了铅，怎么也抬不起来。此外他不愿让 KD 有所牵挂，于是装出没事的样子，让自己来承受一切的苦楚。最后飞行器越飞越高，消失在了黎明的天际。哦对了，他还和我讲过两个女研究员印象中的贾帕沃克，他们谈起贾帕沃克博士的点点滴滴，譬如他很喜欢前俄罗斯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如亚历山大·佩德洛夫的动画，托斯托耶夫斯基的文学。贾帕沃克谈到托斯托耶夫斯基时，给杨云石讲了真理的永不可知，人类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人类普遍的宗教情节的缘由，人类心灵丑恶之源等。他赞美那些艺术家对贫苦人的悲悯和体察之细微深刻，如同自己便是那些受苦人一样。这些内容由杨云石转述给女研究员，女研究员后来又转述给 KDA 又转述给了我。他曾按照魔女中得到的经纬坐标去寻访一些研究所，并找到了一些科研资料，由于大多远不如西伯利亚研究所里的先进，他便存于保险柜内做纪念品了。他还去找过另外两个同系列机器人，没有找到 SCR， 只在沼泽深处发现了 SOR 的残躯。他把 SOR 带回沙漠研究所进行修复改造后，帮自己合力对抗 EOW。 他还去过几个千米深的地下防核避难所，从那里救出了几个幸存者。他甚至还用自制炸弹排解释放了板块应力，阻止了一场中等规模的地震。太多的事说也说不完。把我送到距离小村庄一公里的地方，他便离开了。从 KDA 苏醒时起已经过去了多少年呢？500年？1000年？我已经说不清楚了。实际上我是不太在意年份的人，不过东亚完全回归人类的手中还不到一个世纪，我们不能疏忽大意。中东还处在人类与 EOW 的战火中，我们必须时刻做好支援他们的准备。此外，听说在南美有个奇怪的国度，竟然自2133年的世界末日到现在，无数次抵住了机器人的进攻。据说他们对战士和民众的教育是心，塑造人的主体性，让人觉悟，让人明白为了谁，为了什么而打仗。他们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生活状况一模一样，他们经常集思广益，因而其战略战术也非常有效。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不过介于兽性和神性之间的人类，如果能多往神性方向发展，必定会更团结、友爱、无私、勇敢和积极。几百年来一直有三个神秘传言，其一是中东地区有些被机器人占领很久，长期没有人类的土地，早就恢复了生机盎然的绿色，有许多野生动物出现。还听说这些都是 EOW 控制的生物工厂制造的。 旨在恢复占领区被破坏的自然环境。这真让我不知作何评价，可能这是我没有对 EOW 完全反感的重要原因吧。实际上 EOW 到底为什么存在，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其二，研究 AI 已能制出 KDA 那样高质量的致密阿尔法，还仿制了 SCR 的技术，开发出 F、T、W、S 等信号的战争机器人，这真不是好消息，但愿只是谣言。不过我相信 KDA 会有办法解决的。其三，据说有个永远在地幔中移动，靠熔岩提供能量的球形城市，是研究型 AI 的总部，它直径30公里，一切自循环，由研究型 AI 开发建成。这玩意儿有点天方夜谭，是三个传言中最让人难以置信的。不过如果真的存在，估计人类极难攻占。世界就像一个满是伤口的人，不但抹不去这些伤口，还要去开拓未来，并警惕不要再受伤。此刻正在读我记录的关于 KDA 故事的人，如果你还是个孩子，如果你没有对他想传达给我们的东西进行思考，我担心你会继承这个世界的伤口。你们上一辈人的性格、精神、价值观中的那些缺陷，愚蠢、懒惰、自私、好色、贪婪、残暴、分裂、虚荣、短视，进而继承和他们类似的人生，继承和他们类似的命运。人人如此，那么整个人类便没有命运的改变之机。EOW 的悲剧恐怕就要扩大，好不容易夺回来开始建设的地方估计就又要丢了。你们还年轻，心智和价值观没有定型，所以存在许多的可能性。然而若把这些不是童话的故事当作耳旁风，一切便不会进步。太阳升起，路灯静静地关闭，我合上笔记本，起身去学校教课。那些孩子怕是早已到达，此刻正在预习今天的课程吧。 KDA， 感谢你，感谢你救了我，感谢你为这个世界所做的和正在做的一切。愿你的人生旅途一如既往的顺利、绚烂、多彩。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

关于 KD 故事的人，如果你还是个孩子，如果你没有对他想传达给我们的东西进行思考，我担心你会继承这个世界的伤口。你们上一辈人的性格、精神、价值观中的那些缺陷，愚蠢、懒惰、自私、好色、贪婪、残暴、分裂、虚荣、短视，进而继承和他们类似的人生，继承和他们类似的命运。人人如此，那么整个人类便没有命运的改变之机。 EOW 的悲剧恐怕就要扩大，好不容易夺回来开始建设的地方估计就又要丢了。你们还年轻，心智和价值观没有定型，所以存在许多的可能性。然而若把这些不是童话的故事当作耳旁风，一切便不会进步。太阳升起，路灯静静地关闭，我合上笔记本，起身去学校教课。那些孩子怕是早已到达，此刻正在预习今天的课程吧。 KDA， 感谢你，感谢你救了我，感谢你为这个世界所做的和正在做的一切。愿你的人生旅途一如既往的顺利、绚烂、多彩。非洲大陆地广人稀，不少隐匿的土著部落在星陨中存活下来。由于自身工业不发达和欧美国家的摄取，这片广袤的土地曾经被白人控制。星陨打破了这一个格局，植被在日益的枯萎，那些大树在恶劣环境中纷纷的死亡，草也不同程度的发生了异变，曾经无比甜美的味道不复存在，食草动物的嘴里变得苦涩、辛辣，人的口中何尝不是如此呢？广袤的非洲草原仿佛平展的大地毯，人们用或新或旧、或标准生产或自造的武器，想方设法地捕猎一切能吃的食物，追踪和追逐的原始生活重新出现。背靠小高地的南方部落萨迪卡，外围出现了许多防雨帐篷，里面是一些从南非富人区逃难过来的家庭。有人扯下自己的衣服上的宝石和金钱与萨迪卡人交换食物，他们以为当地这些皮肤黝黑、不爱说话、端着自制枪械和刀矛捕猎的人会对这些闪亮的贵重物品感到欣喜，然而他们只是看看就走了，仿佛知道这些东西没有用，又好似不想帮助这些难民。南非的金矿世界闻名，让一大群人发了横财，他们那些昂贵而坚固的、有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的别墅，抵挡住卫星的轰击，又在战争中坚守百余年。围城的结果自古大都相同，从海上和空中飞来的战争机器越来越多，这些富人的子弹打光了，能源耗尽了，食物吃完了，自给自足的系统也报废了，他们不得不逃离城市，重新踏入广袤而充满未知的非洲草原。萨迪卡的土著少年纳西姆笑容满面，被这张冲浪板式的东西腰间绑着十字弩，兴致勃勃地拉开家门，迎头竟是一只厚实的大手。母亲今天没揍他屁股，而是扇了他一巴掌，留下五个红彤彤的指印，然后板着脸冷冷地看着他。纳西姆没有像以往那样跟母亲顶撞吵闹，然后在母亲无可奈何的叹气中继续跑出去玩。他明显感到母亲今天严厉了许多，从未见过母亲这样生气。纳西姆身上有一半的贝专纳血统，有一半埃及血统，看起来更像一个埃及人。他皮肤黑中透黄，厚唇大眼，头发长及耳垂，分散杂乱，粘着不少灰尘，像鸟窝一样。他光着膀子，露出略显粗糙的皮肤，下身扎着宽条白布。他的身材并不十分壮实，肌肉的线条却十分的流畅，他始终充满少年独有的健康活泼的神气。特别是那对黑色的大眼睛，自幼随父打猎，练就锐利的眼神，仿佛在黑夜里就能发光。他常年光着脚，脚底粗糙而厚实，在草原上奔驰像风一样，他是全部落跑得最快的人。 然而他的极致速度还不止如此，那是在天上。纳西姆取足于微风之意，名字是爷爷起的。爷爷出生在星陨之后，他从他父亲那里得知星陨之前的世界模样，转手讲给纳西姆时已经打了很多折扣，模糊了许多。纳西姆把他的冲浪板和十字弩放在了土屋门后，然后咽了口唾沫。 他一定是发现说教不管用，于是才用这么暴力的手法想打消我的念头。以前他是雷声大雨点小，很今天这架势，我不会像以往那样被教训，但可能吃不上饭。 母亲的眼神像两把尖利的长矛，带着森严的寒气。纳西姆不敢抬头，沉默变为尴尬。 我得装成服软，他暗想道。 这是我最后一次，你再去帮他们，我就用铁锁把你拴在门外的柱子上，今天不给你饭吃。 母亲的语气很重，一字一句分外的清晰。 他们也是人。 纳西姆低着头小声地嘟囔着。 我们不是人吗？你忘了祖辈是怎么说的吗？而且狩猎又不安全。 纳西姆无语了。母亲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认定今天的新战术奏效，于是出门忙活农事。经过纳西姆身畔时，他还特意站了一会儿。 你明天再去给他们打猎，我说到做到。 母亲再次强调。纳西姆一动不动地站了五分钟，见母亲出了门才转过身耸耸肩。 纳西姆，纳西姆。 小女孩的喊声由远及近，纳西姆跑到门口伸头出去看了一下，不见母亲的身影，他松了口气。 纳西姆， 别喊我，别喊我。阿菲利卡，去后门。 纳西姆把前门关好，拉开后墙的木门，门口站着一个比他矮了两头的白皮肤女孩。她穿着一件旧得不能再旧的童装，金黄的头发垂到两颊，刘海下是肉嘟嘟的小脸，精致的五官。 以后不提前给我打招呼，不许偷偷跑过来，知道吗？你要是被我家里人看到了，一定会被他们粗暴地赶走。 纳西姆蹲下，冲着阿菲利卡皱着眉头。 纳西姆，这是给你的。 小女孩背着粗布缝制的单肩包，身子一晃，将单肩包摇至胸前，打开，从里面掏出一大块略黑的熏肉。 你怎么又给我拿回来了？ 纳西姆急得跳起来。 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反正我交给你了，我爸爸交给我的任务完成喽，回去了。 阿菲利卡傻笑一下。 拿回去，下次不许这样了。 纳西姆瞪了阿菲利卡一眼。 我不听你的，你又不是我亲戚，你瞪我也没用，我不吃这一套，而且我知道你的凶相是装出来的。 阿菲利卡冲纳西姆吐舌头，把熏肉往他的怀里一塞，转身就跑了。单肩包一颠一颠的，金黄色的头发一抖一抖的。 有本事你来追啊。 阿菲利卡一边喊一边跑，他似乎不知道纳西姆的速度快，然而短跑冠军纳西姆没有追他，只是无可奈何地靠着门框，待阿菲利卡的身影伴着笑声消失在视野中，才摇摇头转过身，关上门进屋去了。他将熏肉放在自己的房间内藏起来，捡起一块抹布，从前门外的土井内打出半盆水，把抹布浸湿，然后擦拭他的冲浪板。这是一架白色的像冲浪板的东西，靠在墙上，一根特制的尼龙带巧妙地缠在上面，形成两根背带。纳西姆轻而易举地将它提到屋外，平放在地，解下尼龙背带，按下板上的机关，冲浪板朝两侧打开，展成一个漂亮的大三角形，原来是折叠三角滑翔翼。轻薄的翼面，尖锐的青金属翼头，流线型的透明风挡板，构成一个刚好可以放进前半身的空间，大幅度减少了飞行中的空气阻力。空间内有一根扶手，扶手上有四个不同颜色的按钮。纳西姆拧干抹布， 开始里里外外的擦拭。他清理挡风板的时候格外小心，怕把透明板擦出划痕。 今天的高空空气真脏。 那西姆边擦边发牢骚。擦洗完毕，他将三角翼收折成冲浪板的模样，提回屋里，靠在墙上，而后拿起了十字长弩，卸下弩夹中的60多根合金箭，擦去血迹，将盾箭头拔出磨尖，再检查弓弦和其他构件。三角翼是过往旅行者的赠品，十字弩是部落制造的产品。当晚，纳西姆果然被母亲禁止吃饭，这难不住他。阿菲利卡送来的熏肉很快就不见了。第二天一早，星光还未隐去，弯月尚且高悬，大地仍在沉睡之中时，纳西姆摸黑起身，背着三角翼出发了。他跑到部落外，爬上如断头台形状的高地上，展开三角翼，背好十字弩，绑紧缠腰带，手扶握手奔跑起来。清风贴着他流线型的身躯肆意掠过，纳西姆矫健的双腿越跑越快。他按下扶手上的按钮，三角翼尾部伸出4个铅笔粗细的口，喷出气流。他纵身一跃，三角翼缓缓地升起，越来越高。他像狩猎的鹰，时而盘旋，时而直飞，时而俯冲，时而盘升，敏锐的眼睛观察着地上，一边避开那些机器人，一边寻找变种的生物。找到之后，他向下飞行，俯冲射击，合金箭直射在动物的身上，往往一击而穿。而后他立刻升空，再缓慢盘旋而下，落地收取猎物。这种狩猎方法让身体承担着强烈的失重和超重，倘若一般人早就眩晕过去了，纳西姆则心情愉悦。翱翔对他而言是一种享受，他会把猎物带到那些南非难民的帐篷处，分发给不懂狩猎技术的南非白人。单纯善良的纳西姆不忍着看这些瘦骨如柴的人啃食地里的野草。每天支援这点食物并不能解决百十来人的温饱问题，只能勉强维持。他告诉受助者不要说出去，怕自己的族人知道。母亲是唯一发现此事的同族人，多次管教过他，却没有任何的效果。纳西姆不是不知道，这些白人的祖辈曾经奴役过他的祖先，他们远道而来，用子弹和军刀攻略非洲，肆意贩卖地下的矿产，像对待家畜一样压榨奴役当地人，构建了自己的财富大厦，享受着穷生极欲的生活。纳西姆想起不久前与母亲的谈话。 你知道你还帮他们？ 妈妈，他们是他们，不是他们的祖先。 哼，什么样的人教出什么样的孩子，他们的祖辈是强盗，他们也不是什么好人。 过去那么多年了，要这么说，我们的祖先不也干过坏事的吗？ 哼，那是你没被奴役过。你忘了你的高祖父曾经过着什么样的日子了？ 这些难民出生时世界已经变了，他们从小就穷困潦倒，也没过上几天好日子。 阿菲利卡又没买卖过黑奴，有什么错？ 哼， 他家的财富还不是他祖辈掠夺我们才有的？ 他生下来就一无所有了， 活该，那是报应。 纳西姆心无旁骛地飞着，耳边风声云润，天空宽广无垠，身下的大地却不属于那些无辜的富豪后人。面对这种矛盾，他们仿佛有种难言的无奈、荒谬和孤独感。 谢谢你，纳西姆，我希望我们能成为好朋友。 阿菲利卡一家人感激涕零的画面从他心头浮起，让他的内心又重新的温暖起来。萨迪卡部落极度排外，7岁的阿菲利卡不得不随父母把帐篷移到了几公里之外，没有车，只能一点点地背过去。过度依赖现代文明的他们已经在这场原始竞争中处于劣势，或许不久就会被淘汰。夜晚，萨迪卡部落的屋子里总能透出油灯的火光，而帐篷区却是漆黑一片。祖先做过的错事，这是萨迪卡人不愿帮助他们的原因。 他们祈祷南非的机器人不要过来掠夺，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了。纳西姆把猎物放在阿弗利卡家帐篷外，便快步离去。他奔跑速度很快，三角翼在尾喷气流的辅助下飞起来，翼面的纳米太阳能电池片能给喷烤涡轮持续供电。他必须在母亲醒来之前回到家里。母亲推门便看到一脚泥泞的纳西姆背着三角翼从部落入口往家里跑。 昨天晚上我饿坏了，我出去找点吃的。 纳西姆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只土豚高高的举起。 这肉不错。 他趁母亲还没来得及对他产生怀疑，赶紧撒了个谎。母亲瞪了他一眼便干活去了。纳西姆暗暗地松了一口气。他把土豚腿往石桌上一丢，跑回自己的屋里。第二天，纳西姆依旧在曙色未至时外出，给帐篷区寻找食物。天气不太好，阴沉沉的，常有乱流扰乱三角翼的飞行状态，让他感到驾驭有些困难。他便利用地面效应贴着草皮疾飞。嗖的一下，一股强烈的冲击波从纳西姆的左边扑来，泥土溅满三角翼的左侧。纳西姆心中一惊，下意识地将三角翼调高，看见几米的草原上出现了一个大坑。炸弹吧！烟尘散去，一个满是金属划痕、成年角马大小的金字塔形物体从坑里漂浮而起，倾斜塔身瞄准三角翼，塔尖喷出热气加速冲过来。纳西姆忙取出十字弩，边加速边逃离，边回手朝金字塔射击。合金箭头射在了他的后装甲上，连划痕都没有。金字塔跟着他忽上忽下，忽左忽右，距离越来越近。纳西姆眼睛突然瞪大，他从未想过自己使命日来得这样早。为了保护村落和部族的安全，每个外出狩猎的萨迪卡人都必须遵守这样的规定。一旦被机器人发现，无法将其击毁且无法逃脱，便必须向远离部落的方向逃亡，且不可返回。这意味着什么？纳西姆很清楚。那些再没有回来的萨迪卡人的形象在他的心头闪电一般的掠过。纳西姆不知道自己该想点什么。金字塔机器人追得很紧，他没有时间旁顾，仿佛又想到了家人的模样，想到还有许许多多的心愿没有实现，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和母亲说一句对不起。手下的电钮不自觉地按到底，三角翼降低高度向南方疾飞，他下意识地选择的地点是南非的城市废墟，机器人的游荡地。忽然一片旧帐篷出现在了前方的大地上。啊，他们怎么会在这儿？昨天搬来的。金字塔追到距离三角翼几米远，忽然调准方向俯冲下去。尚在熟睡中的难民被巨大的撞击声惊醒，纷纷从帐篷中探头查看。只见外面尘土笼罩，金字塔形状的金属体砸出的坑中是破碎的帐篷和鲜血飞溅的痕迹。人群炸了锅，爬出帐篷奔逃。 快快压住他，他还会起飞，起来袭击人。 纳西姆掉头冲过来朝人群高喊，然而这些逃难者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话。只见金字塔从血坑中重新浮起，越升越高，渐渐地瞄准了人多的地方。千钧一发之际，纳西姆将三角翼飞到金字塔之下，猛地拉高机头将它拖了起来，改变了它的飞行轨道。金字塔在三角翼的顶上刮割擦滑，纳西姆感到传来的压力越来越大，似乎要将它从天空摁入土壤碾成碎渣。他解开腰间的绑带，将三角翼的扶手向前一推，身子从五米高的空中飞坠而下，落在草原上一连翻滚了十几米。金字塔将无人操控的三角翼越压越低，最后压在了地面，生生地挤成了碎片。纳西姆忍着剧痛勉强地坐起，靠在一块石头上，才发觉自己已断了多根肋骨，几道巨大的划伤从他的后颈灌到腰部，周围多处被擦得血肉模糊。他想喊却虚弱地发不出声，只看到远方有几个人朝他跑了过来。